咁叫佢政府乜都唔好做啦，係咪？將啲錢分俾我哋咪得啦，浪費公帑養埋啲咁嘅殘神，係咪？咩主要官員問責制又要加副局長，咩咩部長助理，養多一班廢人，養多一班擦鞋仔，你又培養政治人才，為普選作準備，咁都噏得出嘅。